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昨天老白一开场的时候就说，你猜我是谁？ 哎呀， 只要你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回归了呀。 对， 不会误以为是思农吗？我说完全不会。 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跟开场过啊！你下回让老白就是直接上来也来一个下班快乐。 对，我昨天跟他传授了这个经验，他说你下次可以不妨试一下。所以今天呢，是我和思农为大家来坚守岗位。 哎，对，陪伴各位来下班路上啊。 虽然说现在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才算是正式开启了放假的时间，但是啊，会算账的朋友一般都是提前请好了假 哦。 有的朋友现在有可能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歌单也都是为不管你是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或者是正在单位拼命加班的你，准备了一份大礼。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觉得现在可能正在办公室加班，或者说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明天还要接着上班，心已经早都飞走了。 这个时候还要再加班吗？突然好心疼。 有可能啊，就 跟着我们音乐，就是还是哎呀，赶紧放松一下吧，不要再跟忙工作了。 前两天就是每次就会发现，在临近过年之前或者过节之前，我们总会有一些加班困扰我们。新浪飞送给你们 ，Let's David 陶喆。 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个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完美，也许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只要放弃为所欲为。 I guess 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怎么知道这样就一定对？我真的很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 听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就是说，哎，熟悉的旋律想不起来，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其中的歌词是什么。 嗯， 戴维陶觉得他很多歌曲就不是那么的容易记住歌词， 但是他的旋律其实还是挺明快的。 对，所以这首歌曲《新浪飞》来自陶喆，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当然了，今天娱乐座王牌照样为大家送出古村新司的演唱会门票一张。 嗯，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古村新司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赢得这张门票了。 朋友们，把你们的耳朵交给我们好吗？ Excuse me,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one more time?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can't stop your diet, babySlim down, slim down. I love your curves and believe me, it is every pound, every pound. Stop your diet, come on,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 Yes, she is. She tastes like cola.Can I try it, baby? You don't have to be shy. Shy, shy, don't be shy. You seem to be on your own, and I'm wondering why. Why, wondering why. Show me all that you've got.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She tastes like cola,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tastes like cola,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ola. When I took a sip from her lips, she sent me on a trip. She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it's all because she kicks. 发现听这首歌能够感觉出来，这个艾科这边肯定是口渴了。 为什么 ？She tastes like cola 吗？ 对 ，sweet like cola、嗯。这首歌曲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而且这两天的气温确实有点骤降，但是很奇怪的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很炎热 啊，还很舒服。其实太阳晒的还很挺舒服的。 对，这个时候就应该喝一口可口可乐，让自己稍微清醒一下。 你知道，就是我这两天，特别是今天，我来广电的路上、骑那个电动车啊，就是今天骑回来的，其实快没电了，然后电动车走得越来越慢，我就看着我。身边的汽车慢慢的过去，哦，这个我能理解，我可以体会到。然后后面呢又看到了这个自行车从我身边超过了，再看到这个行人啊，颠了颠了颠了颠了，从我身边超过了，我就感觉我这个车真的不能再骑了，一定要把它放弃掉。 所以就是说 速度太慢了， 没有一个动力十足的， 完全没有了，都感觉不到这种迎风而来的追风少年的感觉。 所以呢，刚才为大家送上这首 Sweet Cola，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 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然后接着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一些在十一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我们要给你一些推荐了。 对，不好意思，我刚才抢了你的 slogan 台词。 没关系， 皮一下很开心、 这个、 放假之前嘛，就要喊一下， 就要回家抢一下是吧。 我们就放假之前为大家做一些攻略，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跟朋友之间该做点什么，比如说平常就吃吃喝喝，大家可以去走进电影院看一些国庆档的电影。 哎， 比如说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张艺谋执导的新片《影》就要在9月30号正式上映了。 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邓超是一人分饰两角，和孙俪在荧幕上演这个对手戏，包括还有王千源、王景春、胡军等各个演技派加持。 对，当然张艺谋的电影少不了流量担当，吴磊就前段时间非常火的，还有关晓彤、郑恺也都有出演。那其实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创造了很独特的水墨画式的影像风格。 哦，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感觉。 对，看起来像是黑白片。 哦， 但是张艺谋却觉得说这不是一部黑白片，只是对色彩进行了一些控制。 就以前他是那种可能色彩比较饱满，但这次是专门希望能在色彩当中做一些调整，来传达他一些的特殊的理念。 对，也是颠覆了自己以往的一些特点，然后做了一次 你知道、 全新的尝试吧。 你知道这个电影就是其实他在前面前段时间特别刷屏的一个是关于邓超分饰两角的时候，好像他这个健身体重好像变得还挺快的。他是要在3个月还是4个月里面好像从82公斤，然后瞬间减到这个60多公斤，还挺不容易的。包括每一个演员，特别是男演员，可能在体重上一会儿要胖起来，一会儿要瘦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到时候 也算是一种对身体的极限挑战。 对对对，新片里面看看邓超怎么样，他的这个身材包括演技有什么改变？ 对，看完水墨画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就开心麻花的喜剧电影《理查的姑妈》，预计会票房很火爆， 就是又一部可以就是又能笑又能哭的。 是的，而且这部影片呢是强力推荐。 强力推荐， 因为在国庆节期间，大家不想看比较沉重的题材，就可以选择理查的姑妈， 轻松一点的。对， 还想推荐一部现实题材电影，是姚晨和马伊琍主演的《找到你》，即将在10月5号正式上映。 你看这部电影的题材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了。它讲的是马伊琍扮演的这个保姆，去姚晨扮演的律师家里面来照顾孩子。但是这有一天啊，比如说这个艾科，哎不对，这个姚晨下班回来了，发现这个保姆跟孩子都不见了。 你这我还没结婚呢，就给我 立马就上了一个女一号的角色啊。然后呢，说发现保姆孩子不见了之后，这个保姆之前的身份什么也被查了啊，就是假的，所以就有一点颠覆。 对，其实这样的故事是非常考验演员的演技，对于观众呢也是催泪弹吧，我觉得 一定要把纸巾带够了。哎， 我觉得不妨看完这个《找到你》之后再去看《理查的姑妈》，调节一下 调节一下。对， 当然这次王菊也是为《理查的姑妈》特别献曲，叫做《哎呀姑妈》，来听。 钱包空空，还剩下2块，期盼姑妈能快点到来，亲戚很多，你是我最爱，让我忍不住想要表啊啊啊白。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伤心。哎呀姑妈，就让我来保护你，你就是上天赐的提款机。 哎呀姑妈，我绝不让你生气，哎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继续来推荐吧。王牌推荐，其实我们在十一假期期间，除了有好看的电影之外，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舞台演出方面也非常的精彩。 比如说我们要可以期待的这个鹿晗演唱会和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巅峰之夜将分别在10月6号和7号开场。 对， 哎，这个好声音都已经总决赛了吗？ 我 就这两周没看 没， 我没想到他进度这么快啊。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备受期待的是四位导师的现场演绎 啊。对对对， 还有如果有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10月2号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三大经典芭蕾交响音乐会， 以及10月4号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问候维也纳童声合唱团音乐会。维也纳的童声合唱团也是我们刚介绍过了，是一支拥有500年历史的合唱团了。想当年我们熟悉的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都曾经是其中的队员。 我想调侃你，想当年你是听莫扎特长大的呀？ 当然不是啊，我肯定是哼哼哈嘿啊。 好，开玩笑啊，就是其实我们在放假的时候应该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音乐品味，多听听一些古典音乐，还是对我们的这个音品是有所提高的，对吧？ 没错。 另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十一假期期间呢，首届2018年的北京运河国际艺术周将会在北京市的通州区文化馆正式开幕了。 那么这次活动也是邀请了这个希腊、德国、荷兰、巴拿马四个国家的艺术团体，通过文艺演出和互动展览的形式促进运河国家的艺术交流。而且你要知道是这四个国家是都有大运河，希腊的柯林斯运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德国的基尔运河，还有巴拿马的巴拿马运河。这些我们通过大运河可能在身边生活的样人，包括这样的文化在不断的丰富、不断的变化，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包括呢，我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安排好了自己的这一次十一的出行计划，不妨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你这次十一出行计划是什么呢？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偶尔去感受一下绿野仙综也是不错的，来自麦田守望者。 来吧来吧来参加，我们都多方，我们穿过大街走小巷，直到一片金黄，我们迎着太阳一边走一边唱，我们美呀美呀美主张，也不需要行李箱， 来自《麦田守望者》绿野仙踪，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就听到那边有一句话，我们像太阳。 是的，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希望这首歌曲给你们加满动力。 对，包括可能刚刚我们在五点钟说下班快乐，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从工作中出来了，已经在回家路上了，欢迎你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接下来的假期计划之类的。 嗯，比如说小马奔腾他就说准备去古城走一走，个人不太建议去那个假期的时候，哎，人家都已经选择去古城了，我这样说不太建议，不好吧？ 我突然想到这个，把手插到口袋去走一走，然后什么挽着手什么，这成都怎么唱来着？ 好了好了，就不要尬唱了， 不秀这个了啊！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总觉得说，十一假期期间去古城可能会人比较多，但是如果选对时间的话，还是不错的。 哎，对对，而且主要可能那个地方会更有一种小城的那种小桥流水的感觉，静谧 感，所以第一时间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十一假期你们的出行计划是什么样呢？Hit on the road, Jack. You know what I'm gonna say. Although why don't you tell me right now?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Don't you treat 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that I've ever seen. I guess if you say so, I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baby, don't you make me leave.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This way, 'cause I'll be back on my feet someday. I don't care if you do, 'cause it's understood. You ain't got no money, you just ain't no good. Well, I guess if you say so, well, I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And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Guess what, guess what, guess what, oh!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翻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

到这首歌曲，就想帮助大家提前开启一个放假的心态吧，是吧？所以呢，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这个十一假期出行计划，可能有考虑相关的古镇，但是我刚才搜索了一下，就是很多著名的古镇，比如说周庄还有西塘这样的地方，可能是人比较多，但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小众但是又保持这个原貌的古镇。 哎，说先来，你来说一，先说一个。 就刚才和大家透露的那个锦溪，听起来好像从琼瑶剧里走出来的。 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但是好像是在周庄附近，只有10公里的地方，可以去感受一下。 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景色都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如果说想往跑远一点啊，这个安徽有一个这种在水墨画中的乡村宏村，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对， 其实有好多这种小地方，不是在于你就是一定要去那儿看多么的多么美的风景。你其实，在湖边你坐一会儿，或者说你在那公园里面溜达两圈，那就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感受人文是最重要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场旅行之后，总觉得自己没有所收获，但是回来翻看手机才发现那些照片就是你的美好记忆，对不对？当然今天没有正在出行的朋友，我们还会有福利相送。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今天继续来送福利了。这个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呢，也是创作过700多首歌曲，我们都很知道了。 是的， 他们在全球呢也是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也是有将近50首被改编为华语歌曲，而且在1980年创作的《星》也是在日本包括中国也是广为流传。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照常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选择一位朋友，然后发送1张门票。 回复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关注白杰 FM， 回复谷村新司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Cherry 圆圆刚才感慨说，一张票感觉有点些许的荒凉，但是你想啊，你拿到了一张票，肯定有另外一个人拿到另外一张， 对，你有机会去邂逅更多的人。 所以立刻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留言到这里，然后记得编辑谷村新司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両手で抱きしめたら気づき始める、秘密の鍵に13の扉は心が知っている、笑顔とともに開き始める、水の星に生まれ見つけた僕ら土を踏みしめ風をつかもう、オリオンに届けと響く歌はやがて光になり、バイオンになる、やがて空を突き抜け闇を切り裂く、光に変わる、不思議なものはない、時間を解き放てば気づき始める、秘密の鍵に13の扉は星たちの音の色、体の中に息づいている、瞳は知っている、虹が丸いことを、7つの色は扉を開く、オリオンに届けと響く歌はやがて光になり、バイオンやがて 空を突き抜け闇を切り裂く光に変わる闇を切り裂く光に変わる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调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来，今天十一假期快要到了，要关注什么呢？跟着各位 关注内容肯定是和十一假期有关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我刚才有朋友和我们分享了一句话，我觉得他挺有道理的。 刚刚怎么说的？ 就分享给此时此刻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苦奋斗的各位朋友们。然后千瑞圆圆他说，人生90%的旅行都是出差。 其实你们觉得这句话再颠倒一下就感觉还不错吗？人生90%的工作都是在旅行。 哎，对， 哎，好像对吧？这个画风一下子变得好像好令人羡慕啊。 但是我想说，其实在假期的时候人生80%的旅行可能都是在随份子 奔往婚礼的路上。 对呀、啊，你就十一假期马上来临，大家都在纷纷准备出行计划。同学，每年的十一黄金周还有一个绕不去的话题，就是参加婚礼。 而对对对，而且是前段时间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我们都知道这国庆假期肯定是结婚的好日子，没错吧？但是呢，一个个婚礼请帖就像这个红色的叮叮叮这个罚款单一样啊，都蹦出来了。 对，而且有一个新闻我前两天看，他说有一位叫大熊的朋友，名字也特别逗，忽然收到了从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的这一个同学，就给他寄了一个邀请，说国庆节自己要结婚了，就请你来参加。然后他说那我十一要出去旅游啊，然后这个老同学就二话不说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对方了。 我的天、 我跟你说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说建议价2688， 他怎么好意思要得出来？ 不是，关键是拉黑吧，行不行？ 真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本来在十一的时候是要参加婚礼的，但是因为他们的确是这个临时决定有点晚了，所以可能没有订到酒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还就是算逃过一劫吗？也不能这么说啊，就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十一期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参加婚礼包括随份子的经历。 是的、我们除此之外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也分享一下这个十一期间你有没有收到这种类似的红色炸弹。因为我已经逃不过有三个， 有三场婚礼了。 关键是你要是说关系不是很好也就算了，你只是随个份子而已，这三场你都必须得去。 哦，那这样吧，那个你把微信注销好了，把电话号码也交出来吧。 把你的经历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包括我看到 Tana 还有 Cherry 还有伟龙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给我们陆续报道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两天我发现陆续的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就是陆续的有很多这个听友可能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就很少收到这种互动。你们还在吗？ 就已经是顾不上看手机了。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互动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要衷心祝愿一下十一假期期间准备要结婚的朋友们，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曲送给你们。希望我觉得两个人感情不需要、就是我本来想选另外一首 Bruno Mars 那首歌 啊，就特别适合婚礼时候来放的。对，我知道， 总觉得说两个人的感情慢慢升温像温水一样才是更持久的。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看到平台上有很多小宝贝都过来报道了。 哎，我， 比如说晶晶，她说十一开车回山西看老妈，去年嫁到了河北，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宝贝，以后陪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了，一有时间就想回家。 嗯，你说到这儿，真的是十一假期，包括这个春节的时候，应该是可能在外地工作、在外地生活的朋友，就是为数不多的长假能够回家里面团聚了。 对啊，包括小熊，猫传奇啊，他说当伴郎伴娘不用随份子，还得管他们要红包。 你为什么不再念一下这个夏雨朋友的留言呢？ 就是很痛心的一条留言，他说三张请帖啊，说明你也该结了。 嗯， 就有种被听众催婚的感觉。 哎，还真是啊。 对啊，所以希望这首歌曲能给你们带来好心情。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下面为大家准备了一首歌，是老白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啊。是吗？ 对，他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就特别适合能够在车里面跟着大合唱的一首歌曲， 来自赵雷的《成都》。当然这首歌也要送给这个小佳，他说小杰，他说临时决定去成都，去的火车票有了，回来的还没有，怎么办？希望你们给你们发完这条信息之后就能抢到票。 掉下眼泪的不知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哎，又到了我们在此刻抛出预热题的时候了。所以刚刚其实最近有很多新朋友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嘛，就你可以此刻先回复问题之后呢，然后稍后就可以电话打到你了。我们今天的预热题很简单，就是成都这首歌曲刚刚唱到的其中小城的天气，请问是晴天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是或者不是呢？其实刚才赵雷已经通过歌词告诉你们了。 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经框了你多久？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全新名爵 HS 搭载 30T Trophy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31匹马力，超级运动模式，全感官瞬间激活，用动力释放真我，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两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来自 Matthew Gray 版本的 Let You Win， 因为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会放到另外一个 remix 的版本、和 Iceman 冰块先生， 就是为了给大家来助力，希望今天能把钱拿走，对不对？ 对，我们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Hello 哇， 这么活力的声音，这么阳光， 都破音了，怎么称呼你啊？ 慧仪对吗？ 对 啊。Hello 哦，杨慧仪，我已经 match 到你了， Grace 是吗？ 对， 我看了一下关注我们的时间，也是近期才关注的。 对，是今天刚关注的。 就是因为今天是不是听到了这个金钱树才关注的？ 这个笑声就已经暴露他的初心了。但是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你总知道吧？ 嗯，知道。 正问正答，今天有1000元的现金等着你们，加油！ 哦，好的。 来，我们先听第一道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请问了，在老舍著名的话剧《茶馆》中，裕泰大茶馆的老板是叫王立发吗？ 是。 哇，这么多果断，你下一步就要抢答了啊。 你知道旁边坐了一位男士是吧、然后在说哇塞天， 激动的一拍大腿啊！ 他是你的配音演员出身。好了，第二道题，请听题。演员张雨绮因出演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而出道，请问在《长江七号》当中，张雨绮扮演的角色是一名老师吗？ 哎， 不是。 哎， 是， 就差一点点。 旁边男士非常的着急啊，不是不是不是，让我来。但是很高兴听到你们爽朗的笑声，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你的参与， 十一快乐。现在已经放假了还正在上班当中？ 还在上班， 就是明后两天还有两天上班的时间，后天才正式进入到假期状态是吧？ 对， 这次十一有什么出行计划吗？ 没有，在家带娃。 带娃， 那就继续锁定娱乐最王牌，因为我们也会持续陪伴你们的，好吗？ 好的， 拜拜。 拜拜。 我们稍后还会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自龙宽九段莲花，电话快打开，打开你的电话， 来打开一下，听听声音。 Hello， 喂，您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姓石，您叫我小石就行。 小石也是一位女生。今天看来这个斯蒙马克两位女生就是给他们来助力的。 哎呀，我这是精挑细选呐，还没玩笑，但是就是真的希望把这样的好运气带给你，真的。 准备好了吗？ 好了，您开始吧。 我看了一下，你的名字是叫 Beast Wen 是吗？ 对对对。 Ready Go。 来，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道题。 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俩安逸世界。那么请问了，这首歌是萧亚轩唱的吗？ 不是。 哎，非常的有自信啊。那是谁唱的？ 林俊杰唱的。 哎呀， 难不倒， 都回想答了，厉害的啊！ 不愧是 FM 97.4啊的听众。 你这个大喘气儿。 这个，因为大家的音库都非常的广泛、 啊。对对对，非常一致啊！来，我们继续问下来。 第二题很简单，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正在上映，请问在电影当中，赵涛扮演的角色是兵哥吗？ 哇，这个还真不知道。 蒙一个， 猜一个。 是。 哎，依然非常果断。 这一看就是不太关注贾樟柯的电影，因为赵涛是一直他都是他很多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所以这个电影当中呢，赵涛扮演的也是女主角，只是名字听起来有点男性化，可能是不是赵涛感觉 对像一个男生的名字， 有点能搭在一起的感觉。 对对， 怎么办？ 好吧。 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啊，好嘞，谢谢。 好了，拜拜 ，Swen。 拜拜。They know all my money sure. I don't ever get it one way. Yeah, spend it and I get it same day. But hey. Cake, lots of Florida and 99%. 他俩这个组合还是有点奇妙的。因为这首歌当中所有的 cake 都是 honey 的意思。 哦，就是一个昵称的感觉。 对，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最近新关注的朋友选中的几率会很大呀。其实不是，因为第二位朋友他就是2017年关注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很早就关注了，对。 对，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每天选取两位朋友，几乎是啊，选取两位。然后选取一位最新关注的，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 所以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题了，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联络我们的方式是， 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刚才两道答题都是在第二道题的时候就哎呀， 对，很可惜， 很可惜。对， 而且我跟你说，大家在答题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上也是非常的热闹， 争相恐后的，就是比如说很多听友就 都是也在发来自己想要的答案，对， 就是他们内心是非常焦虑的，你知道吗？就是错错错错。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能打成这样呢？ 下次打给我好吗？ 有一种家长辅导孩子看作业的这个感觉啊。 好了，稍后是我们的音乐题了，今天的音乐题也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嗯嗯，那你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打算把这个玩法怎么说， 嗯， 还是说简单的发来歌名，或者说发来演唱者，还是 歌名吧， 直接歌名。 对，因为就是十一马上就快放假了， 因为多了一个字儿。 记得关注白洁粉，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准备好你们手机的对话框， 嗯，只需要发送听到的这段旋律的名字就好了，不需要加上手机号了。 三二一，准备好了吗？JP 说如何参加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答案就可以了。刚才这首歌曲的前奏是出自哪首歌曲呢？只用发送歌曲名称，不用加手机号就可以了。 最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善良的时光就像是水一样明亮，记忆里总有人坐在身旁，抚摸着我枯萎的肩膀，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想不倔强，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温度不迷茫，方向不倔强， 远，是不一样的生活。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每天听到我们的这个片花的时候，就想跟着一起大喊娱乐最王牌。 你就说那里面有没有你？ 有，当然有啊，就是我们、 跟着大家一块来报这个名字。 对，这个是这个片花呢，是出自我们每次这个文艺小分队出行的时候、 一起来录的时候。 对，刚好有几位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集结了十位朋友那天现场录的一个音、所以大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你知道，就是平时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跟艾科会把耳机稍微的摘下来一点，因为要就是两个人要交流嘛。但是就在刚才我跟着丢火车一起来应和轻声唱两句的时候，这个艾科就默默地把耳机又戴上了。可能这就是魅力吧。 不是，有点显尴尬。就是此处我已经不用言语来 diss 你了。 就是这个冷汗就开始往下流流流流流啊。 好了，我已经看到平台上陆续有很多朋友回答对了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可能是来捣乱的，嗯，可能是来逗我们的，嗯， 有很多就是特别适合来当玩乐来看的答案啊。 就熠熠生辉，他说爱了就爱了。 哎， 这首歌 陈琳对爱就爱了， 可能会有一点点混淆。 还有朋友发来说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提醒了四个字，所以大家才来捣乱，你知道吗？来公布一下刚才答案，是来自林忆莲的 铿锵玫瑰。 像狂野的玫瑰，用脆弱的花蕊，像迎接那安静的雨水，最温暖却暧昧，最似是而非，让那直觉自己发挥，他一直给 来自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这首歌曲是他自己作曲，然后李宗盛作词的。魅力先生他说，我会他的这首歌的调调，可是就是想不起来歌名是什么了。然后最后一句应该是三个字， 谁怕谁。还有这个祖丽华呢，说了说，哎，我知道我不是最快的，但是想感叹的是，有时候啊，这个幸亏有输入法的智能拼写帮助，要不然说铿锵这俩字还真不一定能写好。 对，所以说不仅是说手机网速一应俱全，还要连拼。值得让人回味的一首歌曲，然后在 KTV 传唱度也是非常高。这首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当然要公布一下今天第一个发来正确答案的游泳的鱼，恭喜你。

The weather. 明后天有冷空气活动，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优越，空气十分清新，但地面北风明显，且有一定的降温，外出注意防风的同时应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长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王力宏、宋茜领衔主演，将于10月1日全国上映的中国首部游戏改编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昨天在曝《落叶归根》推广曲 MV。王力宏动情的嗓音配以电影幕后画面，渐进铺展开拍摄的点点滴滴。MV 曝光了大量王力宏幕后拍摄的场景，将电影画面一帧帧解构剖开，高空跳落、腾空翻转、加速跑动，每一个动作的演绎都是精心设计的呈现。继续来关注，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将于9月30日国庆档上映，首映3万人看过片后，对这枚笑弹给予高度的评价，笑点密集，包袱扎实，再一次被开心麻花征服。昨天电影曝光了由那英演唱的主题曲出现 MV， 这也是那英继《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后与开心麻花的第二次合作。 MV 中那英以温暖大气的嗓音娓娓道来了渴望对的人出现的真挚情感，歌词和旋律都直抵观众内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又到了晚上18:34的时间，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走心的6:30。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改版的时间， 嗯， 思猫你应该非常熟悉这个板块了。 其实我还蛮期待你们每次这个环节，就是能跟大家来分享的书啊，包括这种理念。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的还就是还挺多的，是那个打包派对的感觉， 是的， 要把生活家里面的东西来进行一个整理。 对对对，所以今天的文字当中也会体现极简主义。当然，我们因为马上到11了，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一个话题，说份子钱。 哎，对，份子钱。 对，份子钱背后其实所隐含的很多关键词就是人际关系。 没错。 嗯，因为人际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你是否愿意为他随钱，随多少。 对， 还有这笔钱到底我最后能不能收回来呢？ 而且可能有很多人啊会觉得这个随份子是一件很无奈的事儿，因为怕得罪人，碍于面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这样的一段文字。 这是来自书中的一个段落啊。 嗯， 来，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幸的是呢，由于人际关系中绝大多数属于外围的那一档，你可能会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外围的人际关系上，但结果就是你会把多数的时间、努力和注意力都放在对你影响最少的那一群人身上。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有必要花更少的时间来给这一组，而是要把那些注意力呢集中在你的首要和次要的人际关系上。当然这就可能意味着你要对有些人说更多的不，或者在未来去拒绝一些承诺。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你们需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你可以解释，你说你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需要专心的处理人生当中的其他方面。 但是必须牢记的是，你的人际关系在你往后的人生当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不同型的人走进你的生活，也有走出你的生活，而他们与你的关系的重要程度也会改变。许多十年前与你关系紧密的人，现在已经不再那么紧密了，对吗？同样，你未来的人际关系也会继续变化和成长。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行动就显得很重要了。你要主动选择你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这段话说的还挺好的。 对对， 主动选择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朋友圈，适当的去筛一筛该存在的人和已经过往的。 对，我记得之前还看过另外一句，就是如果说有一段关系是需要你特别费精力去经营的话，那就说明这段关系本身就不属于你，就完全可以把它放掉就好了。那如果说你真心的，你说我把艾科当朋友，然后我想为你做一些事情去帮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但是如果纯粹是为了维系一种所谓的情感链接，那就没有必要了。 嗯，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呢，是出自我们之前推过的一本书，叫做《极简生活》，作者呢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观点，想提倡一个理念。 嗯， 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像整理物品一样，整理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按照远近亲疏把它分为首要、次要还有外围这三个档，比如说你的父母、爱人和最好的朋友，都是很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出现。他们每天需要接触的老板啊，还有来往频繁的同事，还有远房亲戚，这是你的次要人际关系。还有大多数的同事啊、邻居啊、熟人，都是你生活当中的外围关系。 对，就是我们刚才在文字当中分享的。 嗯， 而且人际关系呢，有的是正面，但是有一些也是负面或者是中性的。如果说这样的关系已经带给你的生活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心情的话，不妨就试一试 say no， 说一个拒绝，然后远离他们，可能心情会好一点。 对，时不时的要和我们的人际关系做一个断舍离嘛。 嗯，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张磊的《老友九九》，还是要致敬我们很多年相处的老朋友们。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站在路口等待，我欠她一个晚餐，欠她一个交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站在路口发呆，我欠她一个拥抱，欠她一些关怀。我们说了好久，在最美的地方碰头，总是失约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又过了好久，攒了很多细碎，如果什么时候见面，最想跟你说。知道怎么开口。 又过了好久，我攒了很多心碎。如果什么时候见面，最想跟你说。说了好久，在最美的地方碰头，总是十月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又过了好久，我攒了很多细碎。如果什么时候见面，最想跟你说。之后见面我会跟你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张磊的声音了，但是今天在节目里面再一次听，就感觉他真的还挺像老狼的。 哎，他前一段时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来推荐他这张新的专辑，其中的一首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叫做老友九九。 老友九九， 想和大家一起来纪念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友情嘛。 嗯， 其实老朋友之间可能不是会经常维系之间的感情的， 对对。 但是有事儿他一定会在，就像一杯陈酒一样，越酿越香。 而且你不需要再打电话说，哎呀寒暄呀，还要怎么着来开场，但是你就上来就可能最平常的一些话就可以打开你们的这个话匣子，然后一聊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其实我们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首要关系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亲人，还有好朋友们， 还有爱人们这些。 是的，所以时不时的偶尔会给千山万水的他打一个电话，你还好吗？ 你这个问的有点要账的感觉啊。 要么就是最近身体怎么样 啊？ 还好吗？这之类的，男生之间可能会更加直接一些。 对，男生就是你这么打招呼的， 是吧？ 对， 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不太会。 你已经这个对替代到我的角色上面了。 好吧，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宝藏图片。今天的图片呢是出自《四郎之手》 啊，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具体上面写的什么字儿是由艾克来编辑的 啊。 然后照片呢是这个我们家的小瓦力，一只四个月的小蓝猫。 哎，我等一下想听你聊你们家的小猫。好，主播四八过的时间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 OK OK。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隐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隐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的时间，最王牌。我现在这个啊，就是说了一整天的话，然后经常会 到现在应该是直播第四个小时了，快要结束了。 对，然后很多朋友都在好奇说，哎，艾克要是没有在上早间节目，没有在上晚间节目，中间那个时间段在干什么呢？在忙着晚间节目。就是要准备一些， 然后下了晚间节目是要忙第二天早间节目的东西。 我天哪， 我 瞬间觉得说这个人生啊， 这么敬业，这么爱工作，爱广播。 领导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好了好了，言归正传，主播四方哥 ，OK， 今天你来推荐。 我先来推荐这首歌曲。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五点钟跟各位说下班快乐的时候，其实是陪着各位来看夕阳的。但是很少会说在六点多之后会邀请各位说，如果你还能看到当天空暗下来之后看到外面的星星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我们的声音，想起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 Don McLean Vincent， 来自这首经典的作品，希望能各位今天晚上看到星星的时候想到我跟艾科。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a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在听这首歌就突然想起来以前在刚听英文歌的时候，因为听不懂嘛，就只能听那种感觉 意境 对， 是。 然后这个刚好这两天我们家的瓦力，我感觉他， 你要解释一下，你们家的瓦力不要以为就是误以为是孩子，是一只小猫。 对对对，我们那只小蓝猫。 就是回复打卡就可以收到思萌今天分享他们家的小猫咪叫瓦力。 对，瓦力，这个上房揭瓦的瓦，我一般都这么解释啊。他这两天特别有意思，以前就是闹啊什么的逃，这两天就一个人坐阳台上，一只猫坐阳台上就开始开嗓子 啊， 开始学说话。 学说话， 对，我有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在配音或者干嘛的，我会把阳台门关住，然后他就一个人啊哇哇就自己坐在那儿，也不进来，也不挠门干嘛的，就开始学说话，我也听不懂。我现在这两天我要把他的话想办法录下来，然后我要揣摩一下。 嗯， 对，兴许可能就是猫声里面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吧。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你在分享这一段的时候，你的笑容已经就像一个慈父一般，你知道吗？ 那还用笑吗？那一定就是这样啊， 溢于言表。 哎，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给刚才思萌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打个分，一分到十分，你会给这首歌曲打几分呢？ 下面一首歌你来推荐吧。 下面一首歌我来吗？好， 主播私房歌。 下面一首歌曲我想分享给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一首叫做旅途的歌，是来自红白色乐队，这个名字应该不太熟悉，但是我之前分享过关于他的另外一首歌叫海浪。 我就问这首歌的歌词有没有超过两个字。 超过了，歌词会比海浪要多。 终于写歌词了， 因为后摇滚的风格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歌词，然后他只是凭借一丝意境，所以希望这首歌曲能给你行驶在路上有种加油助力的感觉。包括 如果说十一准备出行的朋友，可以列一个 list， 歌单 ， 哎， 然后把适合出行的旅途当中的歌曲全都加进去，成为你旅途当中的 BGM。来自红白色乐队《旅途》。 时间把我送到我曾写在纸上的地方，开过山，开过河，开过他。 旅途来自红白岁月队，你会给我的这首歌曲打几分呢？一分到十分， 嗯， 抓紧时间打分过来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要输给你了。 为什么？ 输给你们家的瓦力。我平常看到很多朋友， 你好多分数是打给瓦力的是吧？ 李莹说喜欢，嗯，喜欢，但是旁边跟了一个猫 啊，他的头像就已经暴露了，他就应该是很喜欢的。 对，但是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不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家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吗？ 嗯， 就也可以欢迎大家来发送就是自己家这个小喵喵的图片， 对，好玩的一些事情啊，图片啊，都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对，记得关注白洁 FM。 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客，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主播私房客的时间，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来继续我来分享了，对吧？ 嗯， 分享一首私房歌曲。这个我猜可能很多十一的朋友呢，在假期的时候肯定会有跟老同学聚会的日子， 嗯， 所以今天分享了一首这个跟老同学有关的歌，而且这是他们在高三临毕业之前班里面几个好朋友共同创作并且录制下来的《北京东路的日子》，唱得很青涩， 可以一起大合唱了， 对，又很温暖。 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满街的本子还是缺了线，